罕见车门飞脱严重事故，一列港岛线西行列车寻日挨晚驶入铜锣湾站时，列车手卡一对车门飞脱跌落路轨，冇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湾仔站至鲗鱼涌站列车服务暂停近三个钟头。由于正值放工时间，事故酿成港岛路面交通大挤塞，多区巴士站逼满等车嘅人龙。港铁初步怀疑月台边嘅广告牌有部件移位，同列车车门碰撞导致脱落，收车之后会全面调查。运输及房屋局表示，事故严重并且罕见，政府高度关注，并已经要求港铁彻底深入调查同检查，尽早找出事故原因并提交报告。明报报道。 文汇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前工程师卢国强，他表示今次港铁列车车门被撞脱的事故极为罕见，尤其是广告牌松脱撞击列车更加未曾发生过，估计是广告牌的螺丝出现锈蚀和断裂，但港铁收车之后很少检查广告牌，刚刚事发时有列车高速驶入月台，广告牌飞脱撞到车门。香港工程师学会控制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分部前主席张子纯就说，外物要颇大力度才会撞甩车门，亦都有机会是车门本身有问题，再加上外力影响而松脱。过去不少乘客都喜欢挨住列车车门，他呼吁乘客切勿贴近车门。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港免检通关在即，港府寻日公布香港健康码将会在下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开通给市民注册试用，注册账户需要实名登记，同时需要申报14日健康状况等个人资料，并会连结安心出行 3.0 版本，要求用户上传21日的出行记录，当局会因应用户曾经到访地区风险的资料获发绿黄红三色的港康码。创科局局长薛永恒说，提早推广和开放系统，目的是给市民尽早试用熟习功能，正式通关可以畅顺运作。政府目前没有考虑要求安心出行实名制，但是疫情仍然来势汹汹，难以确保日后会不会改变安排。经济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食卫局昨晚宣布收紧转机旅客入境条件，从海外地区和台湾登机来港的转机旅客，在这个月8日之后必须持有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而机管局会将逗留机场超过24小时的过境或者转机旅客安排到机场禁区的橙区范围内受看守的独立房间等候登机，避免同机场员工以及其他旅客接触。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去年起出现移民潮，积金局最新发表今年9月号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统计摘要季刊，第三季以不同理由提取强积金的申索总数是63,600宗，按季增长 6%， 当中以永久离港为理由提取强积金宗数达到9,300宗，按年升 14.8%， 涉及的金额是超过26亿元，金额创积金局2014年季报独立统计有关数据之后的新高。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受香港特区政府的邀请，由12个运动项目合共29名运动员和3名教练组成的国家奥运健儿代表团今日抵港，展开为期3日的访港活动。他们将会出席多项活动，包括明日3场公开售票的奥运健儿展风采运动示范和奥运健儿大会演活动，还会与香港运动员学生见面深入交流。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社评说，昨日挨晚放工繁忙时间大约6点几，往坚尼地城方向行驶的列车在铜锣湾站飞甩车门，整道车门完全失踪。社评说，这次飞甩车门并没有伤及乘客，实属万幸，但是运气有时而尽，港铁的信誉必须建立在自我鞭挞的安全标准之上，而身为港铁大股东的特区政府亦都有责无旁贷的监管职能。信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说，港康码安心出行更新版 3.0 将会在下星期五同步上架，是香港和内地免检疫通关的最关键一步。社评说，健康码既是公共卫生管理的工具，亦都是制度实践在抗疫方面的重要发展，香港要提升健康码的应用程度，融合安心出行，筑牢防线，为日后全面通关做好准备。大公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在抗疫路上，數碼鴻溝已經一再成為議題，平等機會委員會似乎為弱勢發聲力度不足。平機會主席朱敏健日前只是解釋，如果相關措施目的是為了公共健康，而且是合理和必須，就算造成不公平，亦都不會違反歧視條例。社論期望平機會可以在抗疫工作上多參與其中。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港康碼的使用需要同安心出行扣連，但是兩者是不同的獨立系統。早前當局規定出入政府設備需要用安心出行數碼，已經凸顯不少長者面對數碼鴻溝的問題。社評說，港康碼登記操作程序遠比安心出行複雜，當局應該吸取教訓，科拍民間機構和慈善團體支援長者和有需要的人士。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唐人新村啊。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比较挤塞，车龙咧排翻去平下路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唐人新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上元朗公路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平下路对出。咁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仍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啦，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喺八乡路。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是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八乡路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虎山道桥底一带都是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利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对出。青山公路南地段上回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中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在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医疗卫生界由过往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合并而成，选民包括根据条例注册的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和注册中医等等。 这个新增界别的候选人会希望怎样推动香港的医疗卫生发展？ 12月3日星期五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医疗卫生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通關咧都相關係啊！見到咧創新及科技局咧，尋日咧就公布下個禮拜五啊，即係十號咧起啊，就會係推呢個實名制嘅香港健康碼，即係港康碼啦。咁一啲嘅申請人咧就可以用到一啲嘅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啦、住址證明啦，並且連埋佢嘅安心出行嘅記錄咧，係上載咗呢啲資料咧，就係可以攞到一個港康碼嘅綠碼咧，就可以申請轉碼做一個粵康碼嘅。咁啊，見到政府都出稿啦，就話即係下個禮拜開始就做呢一個嘅香港健康碼，俾啲市民去申請一個嘅註冊帳户，咁就盡早去試用同埋熟習佢嘅功能啦。咁真係通關嗰陣咧，就可以更加暢順咁運作嘅。嗱，成個詳情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嘅，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早晨。 早晨啊，羅文。 早晨，局長，講下頭先香港健康碼、港康碼成個詳情，尋日公布咗噶啦。講下市民要申請嘅時候，其實有啲乜嘢程序要做咧？可以簡單講講。 我哋香港健康碼嗰個帳户申請咧，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就會喺下個禮拜五12月10日上午9点咧，就可以喺網上咧就作個申請噶啦。咁其實如果市民作個申請咧，佢係要有一個實名登記啦，同埋咧佢要係提供翻佢嗰個居住地址嘅。其實個目的咧就都係重要嘅，因為咧就係話我哋要確保咧，就係話當我哋通關嘅時間咧，我哋通關去到內地嘅朋友或者去到澳門嘅朋友咧，佢咧係不屬於一個風險群組啦，亦都佢居住嘅地方或者去過嘅地方咧都冇一個係高風險嘅地方嘅，咁然後咧先至可以確保咧就喺嗰個通關嗰時候咧，我哋咧就唔會帶嚟一個額外嘅一個防疫抗疫嘅風險啦。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個網上咧就要大家咧就係填補翻自己個姓名啦，同埋一啲嘅身份證嘅資料。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到地址嗰度咧，就要大家咧就係入翻個地址嘅記錄嘅。咁呢個地址嘅記錄咧，如果係公屋嘅居民咧，咁就簡單啦，因為喺翻我哋嘅公屋嗰個住户嘅資料咧，我哋係非常清楚嘅。所以咧，我哋亦都有喺後台咧已經可以做咗個比對。咁但如果係一啲非公屋嘅住户嘅朋友咧，可能咧佢就要攞定個電費單啊、水費單啊，或者銀行單一啲嘅叫地址證明啦，就上傳俾我哋，從而咧就可以咧，我哋可以喺後台咧就確認翻佢個地址證明。咁但當然咧，我哋都理解到嘅，有啲朋友可能佢係冇一個即係地址證明喎，咁點算咧？咁佢咧就係下載咗，又將佢嘅地址俾咗我哋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會寄封信俾佢，咁佢寫落嚟嘅一個嘅居住地址啦。咁、那個信裏面咧就會有一個開通帳户嘅一個密碼，咁佢咧就攞住個密碼咧，亦都可以開通帳户。咁我哋嘅目標咧都係希望盡量做到便民利民，令到咧就整體咧就開依、這個香港健康碼嗰個嘅帳户咧係比較容易同埋便利嘅。咁、當然啦，開完個帳户之後，大家都要攞個香港健康碼喎，咁咧就佢係要係上傳喺安心出行嗰個出行記錄，因為正如剛才所講咧，你要係確保喺通關嘅期間過咗關之後，唔會令到大家有一個嘅額外嘅防疫抗疫風險嘅，係需要咧就有埋個出行記錄。咁安心出行咧就依個正正就可以都相對我哋香港市民咧比較廣泛接受，亦都係支持嘅一個出行記錄嘅方式咧。就可以幫到大家咧，就去上傳個出行記錄，咁就可以攞到個香港健康碼咯。咁就整體嘅流程咧，我自己都試過嘅，咁啊大約用咗幾分鐘就已經可以開到個帳户啦。咁但我亦都明白到咧，咁12月10日咧，可能有啲朋友咧或者都心急，想第一時間試開個帳户嘅。咁我喺度做個呼籲啦，因為依個開通帳户個時間咧，同將來有序通關可能有配額嘅。是完全冇關係嘅，所以咧，大家咧就唔需要心急，因為我自己會諗嘅，如果開始嘅時間一下子有太多朋友一齊咧就去試依、這個安心出行嘅帳戶開通咧，可能會多啲人，亦都會排隊嘅。咁大家不如等到茶餘飯後有時間咯，然後先至試行下載啊。咁亦都未必需要係咁心急去做呢件事啦。 嗱，頭先講到幾個情況，包括要交一啲嘅地址證明啦。其實成個核實嘅過程要幾耐？你哋係咪加咗人手去做啦？同埋我舉個例，譬如有個人係有幾個物業嘅咁，佢可能有住址證明嘅喎，幾個物業都，佢未必交一個佢常住嗰個嘅喎。咁你點樣去做到一個追蹤咧？萬一有事嗰陣， 其實咧防疫 抗疫呢是所有人的责任来的。咁所以咧，我喺都喺度做個呼籲啦，希望咧就大家咧就用好科技，但咧亦都要係支持呢個科技嘅使用啦。我哋唔希望太多繁文縟節咧，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咧喺下載個香港健康碼嘅時候咧有太大嘅麻煩。咁但係呢一個咧都建基於咧就係要大家要提供一個確實嘅真確嘅資料啦。譬如頭先阿羅文你所講嘅。我完全理解到咧啊，有啲朋友咧可能有幾個住址嘅，但我哋係要強調佢要提供一個咧佢自己嘅常住嘅地址，同埋咧喺將來咧到真係喺香港嘅健康碼通關啦，轉到去粵康碼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啲嘅程序咧係要確保咧就係話令到嗰個過關申請嘅人士咧，佢係要確認佢冇去嗰啲高風險嘅地方。當然呢個咧就會稍後先至去到講到轉碼嘅安排啦，我就唔想喺呢個階段咧就已經咧令到大家開始咧就混淆啊。咁但係喺度咧，我借一個時間咧都呼籲啦，就係話大家請用好呢個科技之餘咧，係真係要確保大家所提供嘅資料咧係要真確。咁呢個咧係可以幫到香港防疫抗疫，亦都係幫到佢自己可以確保咧佢收翻嘅資料係真確，因為香港健康碼其中一個嘅好處咧，就係幫到嗰個使用人咧，知道自己屬唔屬於一個高風險嘅群組，亦都知道咧自己去過地方或居住嘅地方咧，係咪一個高風險嘅地方啊？咁其實咧，為翻佢自己，為翻佢自己屋企人或者身邊人咧，依個亦都係一個好嘅一個防疫抗疫嘅科技工具嚟嘅。咁請大家要提供真正嘅資料，我先至可以幫到大家噶嘛。 頭先另外一個問題啦，你哋核對啲住址究竟要幾耐？係咪加咗人手落去做呢？ 我哋加咗人手嘅，咁但咧依個咧就要好視乎咧，就係話究竟一開始嘅時間咧有幾多嘅朋友佢作呢個申請咧？咁所以我哋自己初步估計咧，都可能係兩三日啦，三四日不定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耐心啦，因為我哋咧要睇翻咧，就一開始嘅時間究竟有幾多朋友申請。如果個量多嘅，可能要多啲時間嘅。咁但我哋已經加咗人手噶啦，咁我哋都好感謝咧不同部門咧，特別係郵政署咧，佢都協助咗我哋好多嘅即係一個後台工作嘅。 另外安心出行嗰個記錄都要係上載到去先就可以係攞到呢個嘅港康碼啦，咁其實成個核實過程係點樣做呢？即係我見有人都提過，會唔會可以擺其他人嘅記錄上去？你哋會唔會真係核實到呢？咁另外都提到，其實有啲地方係唔需要一定要強制要掃安心出行嘅，就算佢有個碼度，譬如公屋咁樣，譬如一啲私人住所咁樣，咁萬一嗰個人有事嘅時候，咁冇咗呢一啲嘅記錄嘅時候，又係咪可以做到一個追蹤呢？需唔需要呢一啲翻內地嘅人士上咗安心出行嘅時候，都要特別去到某一啲區要強制佢哋掃碼呢？ 嗱，喺開帳户嗰時候咧，羅文啊，我哋就唔需要大家咧就已經即時咧就去上傳個安心出行嘅。就正如你所講咧，你開咗個帳户之後，咁咧你去到可能某一個時間，你話我想要攞個香港健康碼喎，咁咧你喺嗰個期間咧，先至需要上傳你嗰個安心出行記錄。好啦，跟住你提到咧就話安心出行記錄咧有啲機會咧，可能因為唔係實名登記嘛，安心出行會唔會即係有啲朋友佢刻意用咗其他人嗰個嘅安心出行記錄去上傳咧？嗱，我想強調依個一個違法嘅行為，我哋咧亦都即係想強調咧，依個係我哋一個嘅公民責任，去確保提供嘅資料係準確嘅。咁所以咧，就如果有啲朋友咧，佢刻意即係用一個即係欺騙嘅方式，攞咗其他人嘅出行記錄咧，當係自己嘅，咁然後上傳咧，佢呢個屬於一個違法嘅行為。咁但當然啦，就喺個過程裏面我哋都理解到咧，有啲朋友咧，佢可能係會我多個手機喎，或者啱啱換咗手機喎，咁我哋都容許咧，佢自己咧就係話將兩三部嘅手機嘅出行記錄咧，安心出行記錄咧，亦都係同時上傳嘅。咁呢個亦都係幫咗佢確保咧，佢自己係可以 check 到咧，究竟有冇去過高風險嘅地方嘛？咁另外咧，我再頭先講過噶啦，就係話當真正轉碼嘅期間咧，我哋會再有其他嘅工序咧，係要求申請人申請轉碼嘅朋友咧，係要確保佢冇去過一啲高風險嘅地方。嗱，依個咧就係幾重保障，從而咧就確保我哋頭先所講嘅目標啦，就係話當通關之後，我哋咧亦都要係令到通關唔好喺個令到個防疫抗疫工作咧帶嚟一啲嘅不必要嘅額外風險啦。跟住最後我想 再一次強調，請大家用好科技，亦都咧齊心抗疫，要確保咧大家上傳嘅資料咧係準確。咁當然，頭先阿羅文你提到啊，有啲地方根本可能係因為佢風險相對嚟講係比較係低嘅，我哋依家未要求大家咧就一定咧就要去掃碼。咁但係咧就高風險嘅地方咧，我哋亦都已經逐步咧就要求咧就大家掃碼噶啦。咁但係咧最終我喺度做呼籲咧，我希望大家。就算我哋冇強制大家一定要去掃碼咧，大家去到有安心出行依、這個二維碼嘅地方咧，亦都請鎖掃碼，因為你唔知道會唔會依啲相對低風險嘅地方咧，都可能會帶嚟一啲嘅抗疫嘅風險嘅。咁請大家咧一齊咧就齊心抗疫啦。 嗱，成個過程咧，我見要註冊啦，要註冊完之後咧，又要登入嗰個系統啦。登入嘅過程又要再揀，如果你要換新生健康碼，又要去翻安心出行嗰度上傳佢嘅記錄啦。咁跟住上傳完之後，又要再去翻健康碼嗰個申報嗰個嘅網頁嗰度啦。對於一啲長者嚟講，係咪真係咁容易可以去做到成個健康碼去申請嗰個過程咧？咁見到有啲譬如社區組織協會組織幹事吳偉東都覺得可能長者有啲困難嘅。你哋係咪有啲人會去幫佢哋係直接去申請成個過程去做啦？係咪有啲類似外展隊嘅支援人員啊？係咪？ 係嘅，我哋會喺全港嘅十八區咧，都會喺不同嘅地方啦，譬如話可能喺屋邨辦事處啊、地鐵站啊，或者社區嘅不同地方咧，係有外展隊咧就協助我哋香港市民咧就去下載依、這個或開户依個香港健康碼嘅。不過咧，阿羅文啊，其實我自己咧都試過開帳戶啦，同埋咧就試下即係用攞依個香港健康碼。咁我自己嘅經驗咧，就喺開帳戶嘅時候咧，就大約幾分鐘咧就已經做到噶啦。咁另外咧，就如果話用嚟攞依個香港健康碼咧，大約一兩分鐘。咁咧純粹咧就我自己覺得喺開始嘅時間咧，因為大家可能未必會咁習慣啊，可能用嘅時間會耐啲，或者甚至咧去到某啲工序咧就會。發覺有困難，所以我亦都咧係準備咗啲外展隊咧，協助一啲喺開户同埋係下載健康碼有困難嘅朋友咧，我哋係協助佢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同樣嘅原因，我哋咧就提早咧就話已經係俾大家咧就開咗個香港健康碼嘅帳戶，亦都咧可以試下下載香港健康碼。目的咧就係希望喺通關之前，已經大家咧能夠即係熟習咗依個咁樣嘅系統咧。咁等到真係通關咯，咁我哋可以更加有序，亦都咧就可以更加咧就便捷咁咧就幫到香港市民咧進行個通關咯。 而家會加派幾多人做呢啲支援？同埋我見有人問到，如果無家者咁啊點處理咧？如果冇智能電話又點處理咧？咁 嗱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咧就依家安心出行咧就已經下載咗超過694万噶啦。咁簡言之咧，就話香港嘅市民咧亦都有好多。已經有智能手機啦，亦都係習慣咗用智能手機一齊去做嗰個防疫抗疫嘅工作嘅。其實依度講一個，我覺得都係幾令大家開心嘅消息嘅。其實依個安心出行咧，已經係我哋香港區喺蘋果十大免費應用程式咧，就下載率咧就係第一嘅啦。咁依個咧亦都反映咧香港市民咧對安心出行依個程式咧，亦都係已經係好廣泛咁樣去使用。咁但係始終咧喺個社區裏邊咧，我哋都會感覺到，亦都有啲朋友提醒我哋啦。有啲嘅可能係比較基層嘅家庭啊，或者長者咧，佢哋或者係冇智能手機，或者對智能手機嘅使用咧唔係好熟悉嘅。咁所以亦都係喺個過程裏邊，我哋除咗有頭先所講嘅外展隊去協助一啲冇咁熟悉智能手機運作嘅朋友之餘咧，我哋依家咧亦都係同緊一啲嘅慈善團體啦。同埋一啲嘅電信公司咧，係商討緊嘅。咁希望依班慈善嘅團體咧，亦都可以協助到我哋依家叫做喺基層嘅朋友，佢冇個手機嘅，可唔可以提供個手機啊，同埋數據卡，咁從而咧令到咧就依班嘅朋友咧可以得到個支持。因為始終講到尾就算你依家喺香港或者冇用智能手機，但如果你真係想過關嘅，去到內地咧。就一定要係有智能手機咧，先至可以攞到個粵康碼，同埋咧有時候喺個生活所需咧，亦都需要有個智能手機嘅。所以我哋今次咧，亦都係行多咗一步啦，希望能夠咧就可以幫到有需要嘅朋友咯。 目標會有幾多部呢啲手機啊，或者電話卡啊，同埋同邊啲機構合作啊，研究成點咧又？ 依家我哋仍然都係商討期間嘅，因為

早晨，主持。 早晨，两位。咁啊，我见你话收车之后咧，寻晚就会全面检查啦。而家有冇再一啲新嘅消息调查出嚟个结果？个事故嘅原因系啲咩咧？ 好啊，系早晨，主持同埋早晨各位听众。我谂首先都喺度要再一次向寻日个事故引致对市民啦、对乘客不便咧，我再一次喺度衷心致歉嘅。咁講翻尋晚啦，咁尋晚我哋收到車之後咧，我哋同事都經過一整晚嘅跟進，亦都鎖定咗咧事故嘅原因係由於一塊廣告燈箱，即係我哋喺銅鑼灣站月台邊嗰啲廣告燈箱，其中有啲組件係移位嘅，咁導致咗啲列車經過嘅時候，碰到個車門，引致個車門脫落嘅。咁我哋亦都睇過啦，亦都確認嗰個事故係同個列車係無關嘅。而今朝早咧，早上開車嘅時候咧，我哋港島線服務咧係完全正常行駛嘅，銅鑼灣站嘅列車咧亦都係正常運作嘅。咁嚟緊我哋尋日睇嘅時候咧，都睇翻相關嘅廣告牌嘅。有關涉事嗰個廣告牌咧，係一個特別嘅設計嚟嘅。呢、這個廣告牌個燈箱係可以同啲大型嘅貼紙廣告咧兩用。咁喺港鐵網絡之中咧，我哋 check 過咧係有四個車站係有呢款嘅廣告牌嘅。咁四個車站，包括埋尋日涉事嗰個咧，有八個呢個類型嘅廣告牌。尋晚工程人員咧係檢查咗所有同類型嘅廣告牌，咁出現移位嗰、那個即係涉事嘅廣告牌咧，相關嗰個組件亦都拆除咗噶啦，即係話引致咗個事故嘅組件已經拆除咗噶啦。 可唔可以講具體其實邊一個組件啊？嗰、那個廣告牌嘅邊個組件出事啊？ 好啊，我吳生都可以講講啊。 好啊，我哋。根據我哋昨晚咧，我哋嘅工程人員咧就喺現場裏面睇翻件情況嘅。咁涉事嗰件廣告牌嘅組件咧，其實就喺我哋平時見到嘅廣告牌嘅下方嘅下方。咁、那個組件咧係方便我哋更換廣告海報用嘅。咁我哋喺現場咧就見到咧呢、這個組件咧，呢、這個特別嘅組件咧係出現咗一個移位嘅。咁我哋發現到移位咧，我哋初步都相信咧，佢係個移位咧，係導致到咧後面嘅列車咧個車門咧係被撞擊到嘅。 即係佢突咗出嚟係咪？ 係啦，突出嚟嘅。所以今次嘅事故咧係跟車門係冇關嘅，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罕見嘅事故嚟嘅。係啦。 頭先你講到你哋講到話有另外咗八塊係咪同類型呢一啲嘅可轉換廣告牌啦，叫做而家點樣處理，會唔會都要特別檢查？ 係啊，我哋都好關注呢件事咧。尋日亦都一整晚咧去檢查咗呢八個廣告牌啦。咁相關頭先啊吳生提嗰個組件咧，喺呢八塊廣告牌咧，我哋全部都拆曬落嚟㗎啦。咁而咧亦都為咗審慎起見咧，我哋喺其他就算係唔同類型嘅廣告牌都好咧，我哋都會逐步安排去檢查嘅。 翻翻轉頭啊，點解今次會出現呢一個嘅部件會移位？涉唔涉及一啲人手上或者嘅問題咧？即係檢查不足啊，定係啲咩問題咧？ 其實我哋都尋日去做咗拆除個組件之後咧，我哋要繼續喺度調查緊嘅。其實今日都喺度繼續進行緊嘅。我哋有三個方向咧，我哋睇緊嘅。第一咧就係涉事嗰個廣告牌個設計啦。第二就係有關廣告牌個操作同埋運作嘅程序啊。呢個就當然有關個廣告點樣上畫啊、落畫嘅程序啦，咁都係由我哋嘅廣告承辦商去負責嘅。咁第三咧就係呢個設備，即係呢個廣告牌嗰個狀態點樣樣。咁我哋仲喺度詳細咁跟進緊呢三個方向，去揾出個原因，有關嘅移位嘅原因嘅。 我想知呢個廣告係咪呢個廣告牌咧係咪啱啱換咗廣告？因為理論上佢行車行到即係晏晝六點幾啦，佢其實由朝早到晏晝六點幾其實行過好多轉車嘅。點解到呢個時間先至出事，而唔係可能頭班車已經出事咁咧？ 係啊，我諗我都可以分享個資料嘅。根據翻我哋記錄咧，呢一個涉事嘅廣告牌咧，對上一次我哋更換個內容即係換畫啦，我哋叫做上畫咧，係上個禮拜四嘅。咁當然啦，至於嗰個廣告牌個移位，即係相關組件個移位嘅情況係點樣發生，點樣出嚟咧？我哋確實都真係需要，好似頭先咁講咧，係從設計啦、運作程序咧，同埋個設備本身嘅狀態咧，要去作出一個更加深入嘅調查，同埋跟住作出一個適切嘅跟進。 所以暫時都解釋唔到點解突然零零丁丁嗰一班先至出事，之前呢班次嗰啲路軌行嘅車有冇問題咁樣係嘛？ 我諗因為始終呢件事發生咗，睇到發生咗之後嘅情況啦，我都要根據發生咗嘅情況，加埋我哋去揾翻頭先嗰三方面嘅資料咧，去作出一個好詳細去做，去認真咁去調查咧，揾到原因作出適切跟進先至可以嘅。 每個呢啲廣告牌其實裝完之後咧，會唔會都有人係再例行檢查嘅？ 其實呢個廣告牌咧，好似頭先我都提過啦。廣告牌的上畫落畫日常運作呢是由這個廣告承辦商去做的，那也都包括了一些日常的檢查的，那這個我們也都其中一個方向，我們去看一看究竟在個運作和個操作程序那裡呢是有沒有跟這個事故相關，兼且看設計和個設備的狀態。 列車其實在路軌行緊嗰陣有沒有一些感應器可以知道個管道入面有些異物，譬如有些東西突了出來等等的？ 喺而家我哋嘅列車嘅設計咧，係喺市區線係未有咁嘅設備咧，去睇到呢啲突然間突出嚟嘅物件嘅，係啦。 今次其實涉唔涉及車速埋站嘅時候過快嘅問題？因為我想了解到，一般個車門譬如閂埋咗行車，佢應該係攝咗喺入面嘅嘛，唔會突咗個車門出嚟噶嘛。點解會係個車門又勾到個廣告牌突出嚟嗰位而甩咗出嚟？ 其實咧，我哋嘅列車咧。呢一趟列車咧係正常入站嘅，咁通常入站之前咧車速咧都會去收慢嘅，呢個亦都係我哋停站嘅時候個基本嘅運作嚟嘅。 係咯，即係我就想試下想了解清楚，其實嗰個車門嘅構造上面有冇發現到啲咩問題啦？涉及會唔會一啲嘅部件老化而導致今次嘅車門係甩咗落嚟鬆脱啊？嗰個情況。 好啊，呢度咧其實我哋喺尋晚我哋工程人員去睇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個列車列車佢脱落嘅原因咧，係因為被嗰個廣告牌，即係頭先講啦，突出嚟嘅組件咧碰撞而產生嘅，其實係一個好罕見嘅情況，亦都係鎖定喺個廣告牌去導致咗呢個事故發生嘅。當然啦，我哋嗰個調查方向都會去睇翻個廣告牌嗰個唔同方面啊、設計啊或者運作方面啦。而喺呢件事上面咧，我睇完之後咧。發覺其實同嗰個車身或同個車本身咧係冇關嘅。 但都可唔可以俾即係雖然你話同嗰個車嘅設計或者列車應該係冇直接關係啦，可唔可以都俾大家了解一下點解今次嗰個車門係會甩咗落嚟跌咗落路軌咧？係咪一般嘅車門係純粹簡單勾住嘅一個狀態嚟嘅咧？即係平時譬如繁忙時間，你都會見到可能好多乘客喺個車廂入邊好逼嘅咁。今次事件可能大家都會關心到啊，會唔會有機會我好逼嘅時候個車門係有一個危險性嘅甩咗出去咧？咁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其實個車門嗰個情況係點嘅？ 其實我哋所有嘅列車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嚴謹嘅維修嘅程序嘅。我哋都係一直嚴謹嘅跟進每一班列車咧，我哋出車之前。其實亦都經過我哋車廠啦，同埋司機睇過安全係可以出嚟載客咧，先至用嘅。至於呢件事故咧，其實頭先主持人都開始都講咗啦，係一件好罕見嘅事故嚟嘅，係一個喺車站旁嘅一個廣告牌咧，係真係有一個好大嘅撞擊力咧，導致到即係呢個車門嘅脱落嘅。咁但係當然啦，好似頭先咁講咧，我哋真係需要去睇翻嗰個事故發生嘅原因嘅，喺嗰幾個方向。咁但係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導致呢件事故發生嘅個組件，即係頭先講啦，嗰個廣告牌，頭先阿吳生所講下邊嗰 part 其中個組件帶出嚟咧，咁呢一個組件喺嗰八個我哋成個系統裏面八個嘅特別嘅廣告牌咧，我已經拆除咗落嚟噶啦。咁我哋亦都審慎地會睇埋其他廣告牌嘅。 有冇話下一步會再點樣跟進咧？定係都係主力係喺翻廣告牌嗰個方向去了解？同埋我見到你哋事後有一個好即時嘅補救工作嘅，係咪就係黐住嗰個廣告牌？我見有啲人都話即係咁樣做係咪夠咧？咁呢個有冇都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 你大家現場見到嗰啲係我哋喺事故之後咧作出嘅臨時措施咧，就確保咧之後咧我哋嘅列車服務咧恢復之後咧係可以安全運作嘅。 即係嗰啲膠紙係都係臨時做嘅啫，咁樣。 係事故之後臨時做嘅，係啦。 而事實上咧，我哋工程人員咧喺度搶修嘅時候咧，我哋都安全為本嘅。所以咧喺現場嘅工程師咧係我哋討論過睇過，係用一個安全嘅方法將呢啲部件咧去加固咗，我哋去 check 過曬 OK 咧，我哋先至讓架車可以慢速入嚟去恢復我哋服務嘅。 嗯，另外呢，其實昨日都因為做個事故啦，導致成個列車服務有一啲嘅延誤嘅。這個情況係咪都會係按機制係要做到罰款嘅？港鐵方面係。 係啊，正確。我諗我哋都係按翻機制啦，亦都要政府確認啦。咁呢個我哋會跟翻個機制去處理嘅。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同你兩位傾到呢度。兩位咧就係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總管黃坤偉同埋咧港鐵車務工程總管吳偉雄嘅。咁另外見到咧運房局咧都有回覆到尋日嘅事故啦，就形容係嚴重並且罕見，政府高度關注。事發之後咧，機電署人員咧係已經係立即到場調查啦，並且已經要求港鐵徹底深入調查及檢查，盡早找出事故原因並且提交報告啦，亦都係落實所需改善措施，係防止類似嘅事件係再發生嘅咁。另外都想请一位很熟悉一些铁路方面的人士，列车方面人士跟我们谈谈，有香港工程师学会前理事，也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早晨。 早晨。 早晨，张连生。好，想问一下你，今次这个事故你看完之后，你自己初步觉得那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同不同意港铁暂时初步的调查呢？ 其實我睇到咧就有兩可能性啦，一係車門本身有問題啦，或者路軌旁嘅設備有問題啦。咁港鐵嘅初步報告咧都係合理解釋到嗰個問題嘅，因為我相信咧車嘅安全管理咧同埋佢嘅維修咧應該就做得很好好嘅，咁所以我唔相信係車門本身出現問題嘅。 但都同大家講下咧，即係佢話有一個部件喺個廣告嘅下方咧係突咗出嚟嘅，有啲乜嘢原因可能係咁咧？係咪都涉及我見有啲專家講到可能啲螺絲啊或者啲金屬生鏽啊等等之類，是不是有關係的？ 我相信因為這都是太過初步的判斷，我相信呢就一定是有些東西鬆脫了，那是不是金屬或者其他金屬疲勞或者是一些生鏽呢？我不敢肯定，但是因為那個廣告牌呢，根據港鐵自己都說呢是因為定期更換的嘛，那其實更換過程一定會是拆了一些東西出來的，咁啊，跟住先換到裏面嘅廣告嗰個貼紙上去啦，嚇，嗰個廣告嘅牌上去啦。咁呢個更換過程咧，據我所知係佢應該係俾一啲外判咗間廣告公司承辦商做。咁佢嗰班廣告公司承辦商會唔會做得唔徹底咧？或者個安全冇做到港鐵嘅要求咧？咁呢個可能要港鐵徹查。咁都係，我覺得成因係有可能係有啲人為嘅疏忽啦， 人為嘅疏忽可能即係裝嵌嗰陣，可能冇睇清楚啲嘢突咗出嚟，咁係咪咁嘅意思？ 或者係漏咗嗱，應該佢一行咗好即係唔係第一班車啦嚇，咁唔會係咁即係如果係發生事故咧，係可能係第一班車出現嘅，即係做漏咗嘢噶嘛。可能咧佢裝嵌嗰時咧，佢係有啲嘢鬆脱咗，或者係裝得唔實。咁經過成日嘅行車啦，咁個車站都有少少震動，可能就會震鬆咗啲嘢，咁啊跌咗落嚟咯。 即係佢可能本身係冇突得咁出嘅，因為個車嘅震動就會鬆咗，令到佢越突越出，就去到可能已經開咗好多班車之後而出現今次呢個事故。 係啦，係啦，可能唔係一日添，可能係幾日或者一個禮拜。照我所知，佢應該係。都是換了廣告牌一段時間的，都是 剛才他們有說 是啦是啦，所以應該不是即可能就上得鬆了一點點，震了幾天就發生事故了，那 個震動是這麼大的，原來在個管道裡面的廣告牌，即每次列車經過，因為他們不會碰到個廣告牌的嘛，直接 其實列車經過咧，都個震動都唔細嘅。不過咧，就喺即係月台上面咧，或者路軌下面咧，有啲避震系統啦，咁啊會吸收咗啲震動，所以乘客係感覺唔到，月台上面乘客都感覺唔到。但係咧，個即係成個隧道管道啊，或者車站管道咧，就個震動都唔細嘅。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其實個車門個構造係點樣？又可以喐到開合啦，又可以穩固咁擺喺嗰個車嘅外面，係一般係點嘅個構造？ 其實咧，如果你睇到其實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好多呢一啲同類嘅構造嘅設計嘅，係一個掛鈎式嘅門啦。 咁喺大廈自動門出入嗰啲都係同樣嘅設計。咁、那個做法咧就喺個一個框架上面咧，即係車門嘅框框上面咧，就有一條橫杆，就係、是、順便做埋呢、這個呢、這個開門關門嘅摩打嘅控制啦。 喺外面嘅嗰、那個橫杆 係喺車門頂嘅，我哋叫門頭啦嚇。咁、車門頂，咁喺嗰個門咧就喺香港嘅設計咧就喺外邊掛上去嘅。即係好似一個掛鈎咁，咁我同有啲記者朋友都解釋咧，就好似一個沖涼缸浴簾咁樣，你掛一個浴簾或者窗簾咁掛上去。咁掛上去嘅同時咧，佢係鉛實咗上面嗰個掛杆，就順便做埋一個開關嘅摩打動作咁樣嘅。咁開門關門咧，就靠個摩打推動呢個橫杆，就拉開咗左右兩邊門嘅門框咁樣開門嘅。 咁有啲咩安全裝置係確保佢冇咁易甩啫？即係你沖涼嗰個浴簾甩咗就冇咁大問題啊嘛。但係你個車呢個好危險嘅喎。通常有啲咩裝置咧？ 其實咧，佢個設計都好堅固下嘅。其實你就普通一般撞門咧，都唔會撞得甩佢嘅。一個嗰個係一個鋼嘅結構嚟嘅。咁啊，經過好多設計測試啊，全世界咁多火車全部都一樣嘅設計，咁應該都非常安全嘅。咁香港市係外掛，咁咧就同埋車上邊咧有個監測系統嘅。咁如果車門咧係監測到係未閂實啊，即係可能鬆脱少少，即係唔係鬆脱啦，係離開少少罅咧，佢個列車都會停嘅。咁呢個係車上面嘅設計。咁所以你有時話車門閂唔實咧，點解開兩次三次門咧？就係可能佢監測到個車門未閂實，所以唔俾你開車。咁呢個一般已經做咗噶啦。 所以即係如果市民擔心話會唔會真係太逼人啦，而令到即係見到今次嘅事故之後，可能擔心個車門會甩咗，應該就唔會嘅，因為佢本身都係穩固喺入邊向外出嗰個力就應該唔會咁容易整甩到門嘅。 係啦，咁其實即係我都建議市民咧，其實都唔應該挨喺車門嘅。咁呢個都港鐵不嬲都講噶啦，唔好挨喺車門。咁當然咧，你挨喺車門其實都好安全嘅，但係當然都最好唔好做啦。 但今次事件之後都有冇需要？因為今次雖然就話係應該嗰、那個問題出喺個廣告牌嗰度，但係同類型呢啲列車嘅車門需唔需要都檢查一下咧？ 可以做一個檢查，但我相信同列車嗰、那個車門個設計或者嗰個維修關係唔係太大咯。咁當然仲要睇下港鐵自己嘅報告出嚟，睇下裏邊係咪有啲其他問題出現。但我覺得係如果廣告牌個機會可能會大啲，即係嗰個損壞程度同埋我對港鐵嗰個維修個信心都大過廣告牌安裝人員嗰個安全程度嘅。 整體而家初步呢啲資料啦，你有啲咩建議下一步係要做咧？ 其實咧，又我覺得嚇因為呢啲廣告牌都影響到安全嘅，咁會唔會係港鐵諗諗下，而家好興啊物聯網嘅監測系統啊，紅外線監測系統啊，會唔會係喺個即係車站嘅對面啦、啊、即係廣告牌裏面咧，都加裝呢一啲嘅監測咧？咁令到如果一有少少問題嘅，或者有啲超越咗，因為佢個設計咧係會有一個空隙嘅車本身同埋個所有嘅路邊嘅設備咧，都有應該100至150mm 嘅距離嘅。 Okay. 咁如果超越咗呢個距離，或者接近呢個距離，有啲警告咧咁。 OK， 好啊，唔該曬張連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好，張連生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前理事，都係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嚟嘅。頭先同我哋講到呢一個港鐵嘅事故就係尋日嘅發生嘅，就係喺入銅鑼灣站嘅一個列車嘅道門咧係甩咗落嚟嘅情況。嗱，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啦。外面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係38%，仲有一個嘅警告信號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係生效緊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一